被射死了，又写了一封，再让人去送，没人送。无奈之下，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，毫无回音。傻子都明白呀，你压根儿就攻不下来，你攻不下来，我干嘛投降啊？但皇太极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。第二天呢，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。这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有了回应。守军说呀，你要谈判，使者是不算数的，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。皇太极欣喜若狂啊，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。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，原本说好开门的，偏偏不开，向上喊话又没人答应，总而言之无人理会，只好打转回家。皇太极很愤怒，因为他被人给涮了，但问题是涮了他也没办法。这个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，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让他绝望。清晨呐，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，城内的使者来了。不但来了，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，不是我们不热情，实在天色太晚不方便开门，您多见谅，今天白天再派人来，我们一定接待。皇太极很高兴啊，又派出了使臣呢、啊。可到了城下，这个明军依然不给开门。这批使臣呢还比较负责，赖在城下就不走了。于是过了一会儿，赵帅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：“你们退兵吧，我们大明给赏钱。”就在皇太极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、气急败坏的时候，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，表示谈可以，但不能到城里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。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，并且写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。这封书信并不是劝降信，而是挑战信。他在信中表示啊，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，有种就出来打，你们出一千人，我这里只出十个人，谁打赢了谁就算胜。你要是敢咱们就打，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，我就退兵。哎呀，所谓一千人打不过十个人，比如一千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十个拿机枪的特种兵，一千个平民打不过十个超人，都是很可能的。在这点上啊，皇太极体现出女真人的狡猾呀。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，这个提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引明军出战。但书信送出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，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帅教也没有踪影，无人搭理。究其原因呢，还是招数太低级。这种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，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。皇太极崩溃了，要么就打，要么就谈，要谈又不给开门，送信你又不回，你他娘到底想怎么样？其实赵帅教是有苦衷的，他本不想啊耍皇太极玩，可是无奈呀，谁让你们来这么早，搞得老子也走不掉，投降又说不过去，只好等援兵。可是空等实在不太像话，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，仅此而已。5月16日消遣结束，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。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后，袁崇焕十分焦急，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贵率领前往锦州会战。援军的数量很少，只有10000人。6年前在辽阳战役中，守将袁英泰以50000名军列队城外，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，结果一塌糊涂，连自己都搭了进去。6年后满贵带10000人去锦州打60000后金军，他毫无畏惧，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。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，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，并配备精良的多种火器，作战极为勇猛，具有极强的冲击力，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。在满贵带领下，关宁铁骑日夜兼程， 于16日抵达塔山附近的赵黎山。按照战前的部署啊，援军应赶到锦州附近，叛民形势发动突袭，突击包围。然而这个构想被无情地打破了，因为就在那天，一位后金将领正在赵黎山巡视，这家伙正是莽古尔泰。这次偶遇啊，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。片刻惊讶后呢，这个满贵率先发动冲锋，后金军毫无抵挡，前锋呢被击溃了。莽古尔泰虽说很憨厚，打仗还算凑合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依仗人多发动了反击，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。因为大家都很忙，莽古尔泰来巡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，满贵来解围，但按目前形势自己没被围进去就算不错，所以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，各个回家。几乎就在满贵受挫的同一时刻，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，他写好了一封信，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帅教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，并送到了皇太极的手中。信的内容让皇太极极为震惊，锦州被围，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，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，合计7万余人耐心等待，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。至此啊，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，确切的说是诡计。锦州被围，援军就这么多，所以只能忽悠，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，大家心知肚明，所以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，什么宣府兵啊、蒙古兵等等等等，你说多少就多少。那么在这点上呢，袁崇焕干得相当好，因为皇太极信了。5月17日，他改变了部署，1/3的后金军撤出包围，在城外驻防。因为据可靠情报，来自全国4面8方的援军过几天就到，6万人都没戏，剩下这4万就可以休息了。在明军的大炮面前，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。第二天，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，他又写了封信，用箭射入锦州，再次劝降。对于他这一举动啊，我也无语，明知不可能的事儿还要几次三番去做啊，却乐此不疲，到底什么心态实在难以理解啊。估计城内的赵帅教呢也被他搞烦了，原本呢还出来骂几嗓子，现在也不动他了，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。5月19日，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，很明显除了3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波人外，再也没有任何援兵。但问题是锦州还是攻不下来，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，射箭射到眼花，还是攻不下来，这样的失败是不能被接受的。所以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，攻击第二目标。但在此之前呢，他打算呢再试一次。5月20日，后金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啊。在这几天里啊，这个日程是大致相同的，进攻、打炮、点火、轰隆、死人、撤走、抬尸体、火化、再进攻、再打炮、再点火、再轰隆、再死人，以此类推啊。5月27日，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，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撤退。但他的撤退相当有特点，因为他的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，而是向前。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，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。经过审慎的思考，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，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。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，要彻底攻破它，必须找到这个核心，宁远。只要攻破宁远，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，明军将永远的失去辽东。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， 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，率大的人马直扑宁远。他坚信自己将在那里迎来辉煌的胜利。5月28日，皇太极抵达宁远。一年前呢，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了，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。哎，反正他自己这么想的啊。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，却看见一幕奇特的场景。按照惯例呢，进攻是这样开始的：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，后金军架好营帐，准备云梯弓箭，然后开始攻城。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，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，满贵祖大寿率军驻守东门，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。宁远守军共35000余人，位列城外准备迎战。现在的袁崇焕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，不用龟缩城内，不用固守城池，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。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了，这个阵势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，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，先等等看。看了半天呢，他明白了这是挑衅，随即发出了怒吼：当年皇考太祖攻击宁远没有攻克，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，现在敌人在外布阵，如果还不能胜，我国威何在？这个皇太极认为啊，不打太没面子，必须且一定要打，但有人认为不能打。所谓有人，是指大贝勒代善、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芒古尔泰，换句话说，四大贝勒里三个都不同意。虽说皇太极是拍板，但毕竟是少数派，双方陷于僵持。于是皇太极说：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再考虑考虑。三个人撤了，然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。对于三位大哥级的人物，皇太极还是给面子的，至少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。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，实在太嚣张了，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，率全军发动了总攻。很多时候啊，愤怒者往往是弱者。三位贝勒毫无提防，事已至此，只能跟着冲。但当他们冲到城边时，才终于发现明军赶来单干是有原因的。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，骑兵作战，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，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，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。袁崇焕之所以摆了个阵势，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金骑兵抗衡，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说不用大炮。皇太极认为，当双方骑兵交战时，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，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。袁崇焕知道这一点，但他认为啊，大炮是可以发射的，具体使用方法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啊，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，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，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，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，截断增援，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。在大炮的轰鸣声中，满贵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。一直以来呀，在后金军的眼里，明军骑兵很好欺负，一打就散，一散就跑，一跑就死。很明显，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如此。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时起，自信就变成了绝望。首先，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，而是铁制大棒。 抡起来呼呼作响，创上就皮开肉绽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大棒啊还能发射火器，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就开枪，实在太缺德了。而且这帮人的精神状态呀，明显不正常，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一点儿不害怕呀，且战斗力极强啊，见人就往死里打，身中数箭数刀，依然死战不退。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，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——崩溃。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，满贵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。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，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不同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训练，且装备先进武器三眼火铳啊，这东西那是既当枪打又当棒使啊。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，他们是既得利益者。根据袁崇焕的原则，以辽人守辽土，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。因为根据以往长期的实践，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什么积极性，爱打不打，反正丢了就丢了，正好回老家。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，他们已经无家可归，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。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条原则，以辽土养辽人。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，袁崇焕很明白，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，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，只要打仗就给军饷，此外呢还分地，打回来的地都能分，反正是抢来的，也没谁去管，爱怎么分就怎么分。更有甚者，据说呀，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，没给朝廷报过账。这么一算就明白了，拼死打仗，往光明的说是保卫家园，保卫大明江山；往黑了说，打仗有工资拿，有土地分，还能分战利品。国仇家恨，外加工资外快，要不拼命那实在没有天理呀，那是啊。因此每次打仗的时候，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，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，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。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啊，也就不难预料了。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，大砍大杀呀，时不时还射两枪，哎，威慑力极大。后金军呢损失惨重，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，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，宣告着残酷的事实，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。皇太极并没有气馁，死人嘛，很正常的事儿，死光拉倒，把城攻下来就行啊。在他的指挥下呢，后金军略加整顿，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。战斗持续到中午，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，后金军损失极大，却依然没有退却。然而就在此时呢，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

保卫大明江山，往黑了说，打仗有工资拿，有土地分，还能分战利品。国仇家恨，外加工资外快，要不拼命呢，实在没有天理呀，那是。嗯，因此每次打仗的时候，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。所谓保家卫国，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，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，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。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啊，也就不难预料了。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，大砍大杀呀，时不时还射两枪，哎，威慑力极大。后金军呢，损失惨重，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，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，宣告着残酷的事实：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。皇太极并没有气馁，死人嘛，很正常的事儿，死光拉倒，把城攻下来就行啊。在他的指挥下呢，后金军略加整顿，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。战斗持续到中午，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，后金军损失极大，却依然没有退却。然而就在此时呢，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：自5月13日进攻开始啊，就一直待在城里不露头的赵帅教终于出现了。他没有出来喊话，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，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啊，又冲了出来，回到了城中。这招啊实在太狠了，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啊，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，以至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，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在做梦。当赵帅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啊，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，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击下的，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走远点。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500人，更重要的是他让皇太极认识到啊，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，那个死不出头的赵帅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。他打算放弃，但按照以往的习惯，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。后金军对宁远发动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进攻，凭借着坚强的意志，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，部分后金军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。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，很深的沟，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一支特殊部队车营。车营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出击组建的战斗团，由这个步兵和战车组成了，作战时推出战车挖掘战壕，阻挡骑兵冲击，并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。攻击说不上，防守是没问题，没戏了，毕竟马不是坦克，开不过去。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后，后金军彻底放弃，退出了战斗。5月29日，皇太极离开宁远，向锦州撤退。宁远之战，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贵身中数箭，但没有死啊，他和将领刘石威的坐骑被射死了。但在后金方面，死的就不只是马了，其伤亡极为惨重。贝勒吉尔哈朗重伤，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连和瓦克达重伤，将领觉罗拜山、贝玉巴西战死了。仅仅一天，后金损失高达4000多人。皇太极走了，他原本以为能超越他的父亲，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。然而事实上，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几个洞，这一次啊，他连墙都没摸着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皇太极同志，宁远是无法攻克的。 回家呀，消停几年再来。皇太极并不较真儿，但这次例外，因为他刚刚上任，这个面子实在是丢大了，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？所以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又有了一个想法，攻击锦州。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。5月30日，皇太极到达锦州，再次合围，他整肃队伍，派出骑兵，击鼓鸣号，呐喊示威，可就是不打。非但不打呀，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5里外的地方，5里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。那么就这样，白天派人去城边吼，晚间躲在营帐发抖，1连5天，天天如此。6月4日，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，进攻的重点是锦州南城，后金军动用大量云梯，冒死攻城。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啊，我就不想说了，因为这个皇太极是个很烦人的家伙，啥心意都没有。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，一直到他，这么多年都没有长进。后金军一批批上，一批批死，又一批批的火化，是毫无进展的。赵帅教这边也差不多呀，他虽然进攻不大行，打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，守着城池用大炮，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，按照程序操作那是十分轻松。而且趁着后金军撤走的那几天呢，赵帅教呢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，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的时候能在这里停上一会儿，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。战斗继续着，确切的说不是战斗，而是屠杀。而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，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，不是被轰上天，就是被打下沟啊。尸横遍野，不客观的讲，赵帅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，人打死就直接进了沟，管杀也管埋。就这样，赵帅教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，后金军伤亡极大，按赵帅教的报告，打死不下3000，打伤不计其数。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，但很有可能是0，因为在整个战斗中啊，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，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的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。打仗也是要计算成本的，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，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7万多人，按一天损失3000人的打法，他还能打20多天，这生意不能再做了。6月5日，皇太极撤军，算是彻底撤了。第二天，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，此处空无一人，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，泄愤取药，可以理解。战役至此结束。5月11日到6月5日，在长达20多天的时间中呢，后金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，最终以后金惨败告终，史称宁锦大捷。在这场战役中，后金军伤亡极大，据保守估计应该在10000人左右，多名牛鹿战死，退回沈阳。该结果充分说明，明朝只要自己不折腾自己，后金是没戏的。6月6日，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，袁崇焕向朝廷报捷，十年来尽天下之兵，未尝敢于奴战，河马交锋，金使一刀一枪拼命，不知有一之凶狠彪悍，助军愤，恨此贼，一战错之。天启皇帝回应，十年之积弱，今一旦错气狂风。皇帝很高兴，大臣很高兴，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。现在是天启7年6月，很明显形势还是一片大好。天启7年7月初1，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身体有病辞职。这个一般说来呀，辞职的原因呢只有一个，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儿。 袁崇焕的情况更复杂一点。首先呢，有人告他，且告得比较狠呢。宁锦大捷后几天，御史里迎见上书，弹劾袁崇焕，说他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，还用了一个专用名词木气。这个木气啊，大概就是晚上那气儿啊，跟没气儿也差不了多少。用这个词损人呢，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呢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，那说明你还没有见过世面。这个明代的言官呢，从没有想不到，也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想做，啥理由都能找啊，啥人物都敢碰。相比以往的张居正、李如松等等，那只是小儿科。此外呢，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。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呢，最大的功劳自然是魏忠贤，头功，其次是监军太监，再其次是太监啊，这都什么都没干。那么再其次的就是阉党大臣，如顾秉谦、崔成秀等等等等。那么再其次呢，是魏忠贤的重孙儿。当时他这个重孙儿啊，仅仅4岁啊，学龄前儿童，却封了侯爵。那么袁崇焕的奖励是升一级，赏银30两。如果是个老实人那也就罢了，袁崇焕的性格，要让他服气，那是个梦想啊。而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于，再干下去就没意思了。说到底呀，要想干出点成绩，自己努力是不够的，还得有人罩着。按此标准，袁崇焕只能算个个体户。很多书上说呀，袁崇焕之所以离职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，所以阉党呢容不下他，把他赶走了。这个说法有部分不是胡扯，也就是说有部分是胡扯。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，但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，也没什么影响力，既不是首犯，也不算从犯。你要明白啊，阉党也是人，事情也多，也没功夫见人就灭。像袁崇焕这类人物，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。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啊。袁崇焕的档案实在太黑，比如他中进士时，录取他的人是韩况，东林党大学士。提拔他的人是侯洵，是东林党的御史，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，模范的东林党人。如此背景没抓起来就算奇迹了。虽说他本人比较乖巧，但要魏公公买他的账也不太现实。基于以上原因呢，他提出辞职，基于同样原因，他的辞职被批准了。死了上万人，折腾几十天，连块砖头都没有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，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人妖手里。魏忠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妖了，不是人而是妖。解决东林党了，没有敌人了，就开始四处闹腾刮妖风了。最先刮出来的是那个妇孺皆知的称号九千岁，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简称，全称是9900岁爷爷。阉党的贵孙们尽力了，由于这个天生缺少部件和职位的稀缺性，这个魏人妖当不上万岁，所以只能9900了。从这个数学的角度讲啊，应该算极限接近。除称号外呢，这个魏公公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还有个很牛的官衔就不列出来了，因为我算了一下啊，总计呢200多个字，全部要说出来呀、啊、也比较累啊。光有称号和官衔是不够的，人也得实在点，吃穿住行还得买房子。简单点说，除了不穿龙袍，这个魏公公的待遇和这个皇帝基本是一样的。至于房子，魏公公也不怎么挑，只是比较执着，看中了就要。而且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，只要不怎么买。比如参政米万忠啊，在这个北京近郊啊有套房子，是一套园林别墅，魏忠贤看中了，象征性的出了个价，要买 米万钟不卖。魏忠贤同意了，他免了米万钟的官职，直接占了他的房子，一分钱都没花。在强买强卖这个问题上，魏忠贤是讲究平等的，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，全都一视同仁呐。如某位权贵有座大院子，魏忠贤想要，人家没给，魏忠贤呢随即编了个罪名，把他绕了进去，还打了几十棍子。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外啊，魏忠贤也没忘了家乡啊。他的老家河北肃宁一向很穷，以出太监闻名，现在终于也露了脸了。为了让肃宁人民时刻感受到魏公公的光辉，他专门拨款，就是朝廷出的钱，重新整修了肃宁城。一个小县城挖了几条护城河，还修了30座敌楼，城楼12栋，大炮就安上了上100门，实在够夸张的。问题在于啊，魏公公不忘家乡，却忘了老乡。肃宁的穷光蛋们还是穷光蛋，除了隔三差五被拉去砌墙，生活质量没啥改善。肃宁是个县城，且战略地位极其不重要，修得跟碉堡似的，这么穷的地方请人来抢，人家都未必来，搞得南来北往的强盗们呢、哭笑不得呀。搞笑的是啊，十几年后这个后金军入侵河北，经过这里，本来没打算抢肃宁，但这城墙修得实在太好，忍不住好奇心就攻了一下，想打进去看一看里边有多少钱。更为搞笑的是，肃宁太过坚固，任他们死攻活攻，竟然没能攻进去，进了也白进，里边啥也没有。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呢，即使是魏公公这样人，如果下定决心要做点事儿，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吃喝不愁了，有房子了，光宗耀祖了，官位称号都有了，还缺吗？还缺。这个自古以来啊，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：金钱、权力、地位。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，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得到，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梦断的奢望，入圣。成为圣贤，成为像老子、孔子、孟子一样的人，为万民敬仰，为青史称颂。问题是魏公公不识字啊，也写不出论语、道德经之类的玩意儿，现在还镇得住，再过个几十年就没辙了。为保证长治久安呢，数百年如一日地当圣人，魏忠贤干了这样几件事儿。第一件是修书，虽然他不识字，但他的龟孙还是比较在行的，经过仔细钻研，一本专著随即出版发行，名为《三朝要典》。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，在这本书里啊，讲了三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叫《挺记》，讲述疯子张差误闯宫廷，被王之蔡诱供，以达到东林党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第二个故事呢，叫《红丸》，说的是明光宗体弱多病，服用营养品红丸后因体弱死去，无辜的一生李可灼被诬陷。第三个故事叫《一公》，是最让人气愤的，一群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人恶霸，趁皇帝死去闯宫中，欺负弱小，赶走了善良的寡妇李选侍，为弘扬正义澄清事实特作本书。由于瞎编时间短，作者水平有限，有错漏之处敬请指正。从这本书里啊，我看到了愤怒，很多人的愤怒，浙党、楚党、方从哲以及所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，还有那个拉住轿子被杨涟呵斥的小人物李进忠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